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9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初焚南信解品第34-14。善现知者清净，即无眼清净。无眼清净即知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知者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即六神通清净。六神通清净即知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知者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知者清净即佛实力清净。佛实力清净即知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知者清净与佛实力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即似无所谓似无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是把佛不共法清净。似无所谓乃至是把佛不共法清净即知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知者清净与似无所谓乃至是把佛不共法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知者清净即无妄施法清净。无妄施法清净即知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知者清净与无妄施法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即恒住舍性清净。恒住舍性清净即知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知者清净与恒住舍性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知者清净即一切智清净。一切智清净即知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知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。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知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知者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知者清净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。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即知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知者清净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即知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知者清净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知者清净即欲留果清净。欲留果清净即知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知者清净与欲留果清净无二无二分， 无别无断故。智者清净，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即智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智者清净，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三现，智者清净，即独觉菩提清净。独觉菩提清净，即智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智者清净，与独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三现，智者清净，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即智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智者清净，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三现，智者清净，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即智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智者清净，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复则善现，见者清净，即色清净。色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色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受想行识清净。受想行识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受想行识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见者清净，即眼处清净。眼处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眼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。耳鼻舌身意处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耳鼻舌身意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三现，见者清净，即色处清净。色处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色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声香味触法触清净。声香味触法触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声香味触法触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三现，见者清净，即眼界清净。眼界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色界、眼识界，即眼处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 是见者清净，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啥写？见者清净，即耳界清净；耳界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耳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声界、耳识界，即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啥写？见者清净，即彼界清净；彼界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改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相界、彼识界，即彼处。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啥写？见者清净，即舌界清净；舌界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舌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味界、舌识界，即舌处；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见者清净，即身界清净；身界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身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出界、身识界，即身处；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出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啥写？见者清净，即意界清净；意界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意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法界、意识界，即意处；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见者清净，即地界清净；地界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地界清净， 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。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下写，见者清净，即无明清净。无明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无明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处、受、爱、取、有，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清净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三现，见者清净，即不施波罗蜜多清净。不施波罗蜜多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不施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其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上现，见者清净，即内空清净。内空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内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一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别境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清净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三现，见者清净，即真如清净。真如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真如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三现，见者清净，即苦圣地清净。苦圣地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苦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极灭道圣地清净。极灭道圣地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 是见者清净，与极灭道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三现，见者清净，即四境律清净，四境律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四境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四无量、四无色定清净。四无量、四无色定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四无量、四无色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见者清净，即八解脱清净。八解脱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八解脱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清净。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见者清净，即四念住清净。四念住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四念住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四正断、四身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清净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见者清净，即空解脱门清净。空解脱门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空解脱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。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见者清净，即菩萨实地清净。菩萨实地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菩萨实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见者清净，即无眼清净。无眼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无眼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六神通清净。六神通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六神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见者清净，即佛实力清净。佛实力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佛实力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方佛不共法清净。 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及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与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显，见者清净即无妄施法清净，无妄施法清净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与无妄施法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即恒住舍性清净，恒住舍性清净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与恒住舍性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显，见者清净即一切智清净，一切智清净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即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，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显，见者清净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，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显，见者清净即欲留果清净，欲留果清净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与欲留果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显，见者清净即独觉菩提清净，独觉菩提清净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与独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显，见者清净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显，见者清净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复次善显，我清净故色清净，色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我清净，若色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 我清净故，受想行识清净。受想行识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黑锅，若我清净，若受想行识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，善现。我清净故，眼处清净。眼处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黑锅，若我清净，若眼处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耳鼻舌身意处清净。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我清净，若耳鼻舌身意处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，善现。我清净故，色处清净。色处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我清净，若色处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声香味触法处清净。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我清净，若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，善现。我清净故，眼界清净。眼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我清净，若眼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色界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故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我清净，若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，善现。我清净故，耳界清净。耳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过，若我清净，若耳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，若我清净，若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，善现。我清净故，鼻界清净。鼻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我清净，若鼻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 相近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相近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我清净故，舍戒清净；舍戒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舍戒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未戒舍十戒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未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未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我清净故，身界清净；身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身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处界、身十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我清净故，一界清净；一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一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我清净故，地界清净；地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地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，故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；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我清净故，无明清净；无明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无明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形识名色六处，触受爱取有，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。 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故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我清净故，不施波罗蜜多清净。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不施波罗蜜多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我清净故，内空清净。内空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内空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外空内外空，空空大空胜一空，有为空无为空，毕竟空无际空，散空无边异空，本性空自性空共相空，一切法空不可得空，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我清净故，真如清净。真如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真如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法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我清净故，苦圣地清净。苦圣地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苦圣地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即灭道圣地清净。即灭道圣地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即灭道圣地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我清净故，思净律清净。思净律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思净律清净， 若一切至这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，我清净故，是无量是无色定清净，是无量是无色定清净故，一切至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是无量是无色定清净，若一切至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闪现，我清净故，八解脱清净，八解脱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八解脱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清净。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上现，我清净故，思念住清净，思念住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思念住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清净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三现，我清净故，空解脱门清净，空解脱门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空解脱门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我清净故，菩萨实地清净，菩萨实地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菩萨实地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我清净故，无眼清净，无眼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无眼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六神通清净，六神通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六神通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我清净故，佛实力清净，佛实力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佛实力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 死无所谓，死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死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死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我清净故，无妄事法清净，无妄事法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无妄事法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恒住舍性清净，恒住舍性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该故，若我清净，若恒住舍性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我清净故，一切智清净，一切智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一切智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我清净故，一切陀罗尼门清净。一切陀罗尼门清净，故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一切陀罗尼门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我清净故，与流果清净。与流果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与流果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故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我清净故，独觉菩提清净。独觉菩提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独觉菩提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我清净故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我清净故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 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我清净，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，复次善现。有情清净故，色清净；色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色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受想行识清净；受想行识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受想行识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。有情清净故，眼处清净；眼处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眼处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耳鼻舌身意处清净；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耳鼻舌身意处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。有情清净故，色处清净；色处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色处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；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。有情清净故，眼界清净；眼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眼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。有情清净故，耳界清净；耳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耳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 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卷第195。